潘宇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慢慢地抽着。长廊上除了他们俩，再无别人了。陆苏西打算转身，潘宇叫住了他：“ 老陆，躲什么呢？”“ 没有啊。”“你老公呢？”“ 里边跳舞呢。”“ 啊，他在里边跳舞，你躲在这儿抽烟，这像话吗？”陆子熙想起了什么。“哎，你不是怀孕了吗？孕妇不能抽烟，这是基本常识，不用我普及吧？”“ 孩子没了。”“ 没了？”“ 习惯性流产三次了。”“ 嗯，去医院了吗？”“ 这不重要。”“ 潘宇，不如说你 哎，不说这些了。哎，对了，你怎么不在里边跳舞啊？”“ 我不喜欢这些个。”“ 胡扯什么呢？你会不喜欢这些？”潘宇掐灭了烟。“不都说你陆泽熙是少女杀手吗？”“哦，不对，是前台杀手。听说你那个整形医院里，只要在前台做过接待的姑娘，最后都会上你的床。”“ 你这是听谁说的呀你？”“ 哎，他们说的是真的吗？那些前台真的每一个都跟你睡过？” 陆泽熙皱了皱眉。“潘宇呀，你现在怎么说走出去也是个贵妇了，说话注意点啊，有失身份啊。”“ 身份？哼。那我问你，你现在照着你的身份了吗？”“ 怎么着，也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有身份了吧？”“ 对呀，你有钱了。”“ 是，我有钱了。”“ 那你开心吗？”“ 开心呢。”“ 行，开心就好。”潘宇说着脱了高跟鞋，弯腰摸索着许是蘸酸了的脚腕。 他没有穿丝袜，但脚上的皮肤很光滑，脚背又细又瘦，白皙的都能瞧得见底下青色的毛细血管儿。 潘宇显然发现陆泽熙在看自己了。“别盯着我看呢，不合适。” 哎，陆泽熙略略显得有点尴尬，他指了指潘宇的脖子说：“撞哪儿了？”“ 哦，撞车门上了。”“ 从医生的角度啊，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拍个片子。”“ 医生？谁呀？”“你呀。”“哈哈哈哈。”得了吧，陆泽熙，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吗？”潘宇说完，穿上高跟鞋，袅袅离去。 陆泽熙觉得浑身上下都不痛快，他走出了大门口，这股气再也憋不住了，朝着门口的石狮子就踹了一脚。他一口气喝完了瓶子里的酒，把空瓶子扔得老远。潘宇不是朱小梅，不是林子轩，不是陆泽熙交往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她就是潘宇，唯一的潘宇。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在陆泽熙的眼里只有两种，一种是潘宇，一种是别的女人。那些愤愤，那些意难平，夹杂着刚才潘宇的轻轻的笑声，跟把钝刀子似的，一下一下拉着陆泽熙的后脑勺，他的脑子里嗡嗡的响。自己有几百几千个理由恨他，却还是会关心他失去的孩子和脖子上那小小的淤青，因为自己比谁都明白，爱的对立面从来就不是恨，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不爱。他没法骗自己，他交往过的那些女朋友，包括正在交往的林子轩，每一个都长得神似潘宇，所以他也骗不了别人。 他跟个傻子似的，跌跌撞撞的在街道上走着。一辆甲壳虫在他的面前停下了，车窗摇下来，是个女人的声音说： 陆泽熙，你在这儿干嘛呢？ 是百成。 喝多了吧？百成下车扶住了陆泽熙。 陆泽熙笑着说：没事，我没事。 走，我送你回家。 不不用，我叫个车，我叫车，我可以。 行了行了，上车吧。 林子轩开的房门，他警惕地看着百成。 百成笑了笑，好了，安全到家，看起来醉得不轻，好好照顾他啊。林子轩一把挽过陆泽熙，哼，还用你说？等百成转身离开了，林子轩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友善，这才喊道：啊，谢谢你啊，老板娘。百成没转过头。是老板，哼，我不喜欢别人叫我老板娘。啊，还挺有个性的，哼。林子轩一边说，一边把陆泽熙拽进门，顺手关上了房门。泽熙，你又喝多了，来来来，没事儿啊，我先扶你进房间来。 陆泽熙一下抱住了林子轩，我难受。 哎呦呦，你哪儿难受啊？你是不是头疼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不能喝酒，你哪次喝完不头疼啊？ 我心口疼。我心里难受，我难受。 好了好了，乖，我先扶你进房间，然后我再给你做碗醒酒汤。 不要离开我。 我在呢，我就在这儿呢，泽熙。 潘宇，潘宇，不要离开我，潘宇。 林子轩扶着陆泽熙的手慢慢地松开了，任由陆泽熙瘫倒在冰凉的地板。 冷。冷， 冻死你算了。林子轩说着，豆大的泪珠从眼睛里滑落，可是他说完这句话还是艰难地搀起了陆泽熙。 陆泽熙再次抱住了林子轩。 林子轩轻轻拍打着陆泽熙的背，我不离开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真的吗，潘宇？ 真的。送完陆泽熙，百成并没有回家，他沿着卯江一直往前开。百成的脸上挂着笑意，不再是那种永远和人保持距离的微笑，这个笑容是会心的。周宁静怕了，心虚了，没底气了。周宁静带着一家人来菲斯特，就是想当着百成的面秀一秀他所谓的幸福。需要秀幸福才能感到满足的人，在百成看来是不堪一击的。时隔12年，尽管已经和方志远结婚生子，但周宁静仍把百成视为情敌。 百成的甲壳虫在家叫做旧时光的咖啡馆的门口停下了，这是安文的咖啡馆，他邀请过百成多次，但百成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推开门，一股诱人的咖啡的香气扑面而来，不足90平米的空间，零落地摆着原木桌椅，舒缓的音乐在咖啡馆内流动着。吧台内，一个墨西干发型的男人在调酒，有意思的是他调了酒倒进面前的玻璃杯，自己就一饮而尽了。安文从吧台后的一个隔间走了出来，百成一眼就看到了他。黑色的针织套裙让安文显得更加的瘦小了，自从徐子文死了之后，他就一直穿着素色。 安文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哎，你怎么来了？百成拉了张吧台座椅坐了下来。 哟，你这儿还卖酒啊？ 男人说：“哦，自己喝的，你要来一杯吗？” 啊，不不不，我开车呢。哎，安文，嗯，也不介绍一下？安文低头一笑，哈哈，他就是刘易斯。安文跟百成提过，他有一个男朋友。哦，我是百成。 哦，是吗？安文最近老是提起你，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行了，寒暄客套到此为止，赶紧给我们俩来壶曼特宁。百成，曼特宁行吗？苦中带点甜，甜中带点酸，呵呵，我喜欢。于是安文和百成找了个角落坐下，百成环顾咖啡馆，只看到零落的几个客人。这咖啡馆你还真的是开着玩的？嗨，反正我们俩也不指望他挣钱，你知道的吗？我专注啃老。 安文的父母是卖水产品发家的，算是小暴发户了，家境殷实，他确实有资格啃老。 哦，那刘易斯呢？他是个编剧，写言情剧的，一天到晚腻腻歪歪，就好像活在戏里似的。哎，看着你这刘易斯挺靠谱的呀，你也别老是晃着他呀。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了，我不想结婚。那刘易斯能愿意吗？他要不愿意还老待在这儿干嘛呀？哎，不是我说你，安文，你这可有点欺负人呢。百成，人就非得结婚吗？不结婚的人多了，哪条法律规定不结婚就得判刑吃牢房啊？结婚，如果真的爱一个人，应该会想到和他结婚的吧。虽然我父母的婚姻不幸福，但是我呢还是相信婚姻的。我说百成，一听你就是没结过婚的人。 刘易斯送上了咖啡，体贴地跟两个人道上，又很知趣地离开。 哎，对了，安文，官司的事怎么样了？啊，上次周律师不也说了吗，徐子文没了，那我就是闹闹的第一监护人，这官司我准赢的。哎，你说也怪啊，闹闹的爷爷奶奶不愿意把孩子给我，还算说得过去。嘿，就这程红，他这是干嘛呀？哦，那程红也不愿意啊。就在你来之前，程红还来这儿找过我呢，软硬兼施的，说什么闹闹是他一手带大的。我承认闹闹确实是程红带大的，这点我认，但我毕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呢。再说了，他这带着闹闹以后还嫁不嫁人了，这些道理我都跟他讲了，嘿嘿，他愣是油盐不进。安文，你离婚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孩子给要过来的，那会儿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子文会出事儿啊？我一心想着离开他，离开那个家，我要不把孩子留下，那子文也不会放我走啊。哎，说起来是我对不起孩子。安文说完便落泪了，百成赶紧递过纸巾。你干嘛呢？怎么还哭了？百成，我给你一句忠告啊，你要是真的很爱一个人，你千万别跟他结婚，婚姻会毁掉一切的。安文，你不能老是这么消极啊。总之，百成，你以后会明白的。你看啊，你第一回来我这儿，我没好好招待你，这还哭上了。安文，嗨，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些的。 两个人 聊到了深夜还不肯道别，从现在聊到了过去，又从过去聊到了现在。 拜成，其实你当年离开卯城，我们找过你，我和方志远。安文犹豫着还是说了出来，方志远那会儿跟疯了似的，直到高考结束整个人都是颓的。啊，当时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说实话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们。我妈妈的状态一直不稳定。啊，阿姨她……百成沉凝了一下才慢慢说，哎，我妈抑郁症，离婚是爸爸提出来的，我妈死活都不同意，因为这个病情加重。哎呀，对不起啊，我……啊，没事没事，都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敢想，只想好好的照顾妈妈。百成，回来就好，回来了我们还能够经常聚聚。安文轻轻地摁着百成的手臂，百成的眼里有点点泪光。嗯，百成，只是方志远已经结婚了，我想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百成，你可别犯傻，你别告诉我你现在单身就是因为方志远。百成没说话，喝了口咖啡。安文看着这个久别的闺蜜，隐隐有些担忧。重逢之初，时光带来的生涩感已经荡然无存。不管是百成还是安文，都找回了当年的那份情谊。 方志远也没有睡，他睁大了眼睛盯着天花板，思忖着他的明天，他和这个家庭的明天。启明通讯室回不去了，最好明天就去办离职。可这些事情又怎么告诉身边的妻子呢？想来想去，先办离职，然后再谋新的出路，这是唯一的权宜之计。 丈夫的异样，周宁静不是没有发觉。周宁静闭着眼睛，却仍是醒着的。她想起今天晚上在菲斯特，摆成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笑容，这笑容下面到底都藏着些什么？周宁静不得而知，只是如此一来，她携家人去菲斯特吃饭的举动倒显得有些刻意，也有些可笑了。周宁静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是啊，百成仅仅只是回了卯城，不过和方志远见过几面，他就阵脚大乱起来。我是方志远的妻子啊，我为什么要为方志远12年前那段懵懂青涩的恋情而忧虑呢？周宁静觉得自己太杞人忧天了，她转身搂住了方志远，脑袋紧紧靠在了方志远的胳膊上。 方志远摸了摸妻子的脸颊，怎么还没睡啊？ 周宁静的脸是冰凉的，但滚烫的泪水瞬间涌出。 方志远开了灯，看着妻子，怎么哭了？ 抱着我。 方志远抱紧了周宁静。 志远，你不会怪我吧？ 我为什么要怪你啊？ 我一定要买学区房，一定要提前把周子接回来。我 都明白，明白明白。啊，相信我，房子咱们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 啊，对了，今天何总让你去公司，是有什么事吧？ 方志远顿了顿，啊，没事没事，啊，就总部来了几个领导，何总啊，让我们一起来接待来着。 真的？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旧衣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这个夜晚，妈宝总裁毛俊家也不平静。上海医院的检查报告已经寄到，检查结果在毛俊意料之外，却在胡谷月意料之中。两口子紧闭房门，悄悄拆开了那份检查报告，为的就是不想让毛俊的母亲陈华美知道了太早。无排卵，多囊性卵巢，这几个字就像被自动加亮了一样，刺痛着胡谷月的眼睛。 毛俊合上了报告，故作轻松地说，一定能治好，明天咱们就去上海治。 毛俊，我要是说我不想治了，不想折腾了，你会生气吗？ 嘿，怎么了？你这就失去信心了？你放心吧，妈妈要是问呢，我就说是我的问题。 你没病，有病的是我。 不，我有病。 我有病。 我。 两个人忍不住笑起来，胡谷月更是笑中带泪。 哪有人说自己有病的？ 老公，我就是害怕，你说我们这几年为了要孩子受了多少罪啊。 哎，当时不是没想到到医院检查吗？这才喝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中药啊。月月，如果你真的不想治，那咱们就不治了。孩子啊，咱们可以不要，现在丁克的夫妻也不少啊。我觉得幸福与否跟孩子没关系。 有你这句话，老公，我就觉得很幸福，很知足了。老公，家里的情况我都了解，再说了，妈那边，所以该治还得治，我一定会配合医生把病治好的。 行，那你就听我的，回去之后啊，我们就告诉妈， 说我的身体有问题，这才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这样好吗？ 月月，我是不想让你受委屈啊。 可是妈要问我们拿报告，我们总不能老是捂着不给吧，这事我们没法瞒呢。 嗯，毛俊挠了挠头，突然说，嗯，有了。 医美广告公司，周二例会，老总欧医美正给员工们介绍新到任的设计部总监明航，原来在北京某 4A 广告公司。当陆泽熙把明航的简历递给欧医美的时候，欧医美觉得眼前一亮。对他这种急需转型的传统广告公司来说，新鲜血液对公司发展无疑有着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况且简历上这个叫明航的还长着一张非常清秀白净的脸庞，欧医美对这类异性几乎没有什么免疫力。这也是他和陆泽熙认识多年，两人之间的关系仅止于朋友的原因。不管是长相还是性格，陆泽熙对欧医美来说都显得太不羁太狂妄。 例会结束了，明康被人带到了那间属于他的办公室。说实话，办公条件倒是让他有些意外，不算大的办公室，窗明几净，柔米色的布艺沙发看着像是钢制般的，办公桌上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也是新的。明航刚刚坐定，毛俊急匆匆地来了。毛俊把手里的检查报告往明航面前一放，说，哎，帮我改改，改成我有病。听完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明航只觉得哭笑不得，无法想象。毛俊一脸无助地说，要是我妈知道是月月的问题啊，肯定会闹得不可开交，搞不好还让我跟月月得离婚。明康真的不能理解，这婚姻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你不能老让你妈牵着鼻子走啊。我是，我当然不会跟月月离婚，可问题是我也不能撂下我妈不管呢。只要我说有病的是我，我妈一听肯定没话说，是不是？该治治，要真治不好，我毕竟是他的亲儿子，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啊。 毛俊说话的时候，明航已经在扫描检查报告了，动手在电脑上改了起来。明航搜索在网上的男性不育症诊断报告。 你是喜欢弱精无精还是性功能障碍呀？毛俊凑过了头，什么叫喜欢呢？哎，我说你会不会说话呀？功能有障碍，这也太惨绝人寰了。行行，就前面那个吧，弱精。行。毛俊看着明航，哎，没看出来啊，你干这些还挺在行的啊。对我来说呀，这就是最简单的 PS。哎，这种忙我去帮一回啊。怎么觉得我这心里不太踏实啊？哎，毛俊，这改报告的事情真要是让你妈给发现了，后果可比你现在就把实话告诉她要严重啊。行行行，别废话了，赶紧改。 毛氏牧业财务部，陈华美正在核对公司账目。虽然她一个星期只来那么两三次，但是财务部这边还是给他安排了一间独立办公室。陈华美合上账本，问站在一旁的毛俊的助理，小毛总还没到啊？丈夫去世之后，陈华美在公司都这样叫毛俊，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叫儿子小毛就好像丈夫老毛还活着啊。小毛总说有要紧事要处理，晚点来公司。 助理的话音刚落，一脸颓然的毛俊走了进来。陈华美看到儿子的表情有些纳闷，毛俊对助理说，你先去忙吧， 啊，把门带上。 助理前脚刚走，陈华美便惶惶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毛俊不说话。 陈华美噌地站了起来，检查报告下来了。 咚的一声，毛俊跪在了陈华美的面前：“是我的问题。” 陈华美哆哆嗦嗦打开报告，整个人都石化了。母子俩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陈华美红着眼，拉着儿子的手说：“月月也知道了。”“ 嗯，知道了。”“ 嗯，那他怎么说呀？”“ 他说该治治，让我不要有压力。”“ 嗯，他父母那边，你们还没说吧？”“ 没有，月月说暂时不告诉他们，省他们担心。”“ 行了行了，别说了，月月这孩子还算懂事儿。”“ 那当然了，也不看谁的老婆。”“ 你还这么吊儿郎当的？你说你这病，你这病万一要是治不好呢？”“ 那就丁克呗。”“ 瞎说什么呀，怎么能丁克呢？实在治不好就去抱养一个，到时候咱们就对外面说，说是你和月月生的。”“ 嗯，都听你的。” 陈华美摸了摸儿子的头发：“哎呦，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就让你摊上了呢？”“ 妈，你也别太担心了，您放心，我跟月月啊，我们过几天就上上海去。”“ 对对对，去上海看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实在不行就出国啊，出国外治去。”“ 嗯，反正妈说了算。” 陈华美看了看表：“哎呦，11点多了，过会儿月月该下班了吧？”“ 嗯，差不多吧。”“ 这样，咱俩现在啊，就去月月学校附近找一餐厅，我请月月吃顿饭。” 请月月吃饭？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哪个女人不想当妈呀？啊，你这种情况，咱要再不对她月月好点，万一她想跟你离婚，我们上哪儿说理去啊？”“ 不用了吧，人月月刚当上教研室的主任，人挺忙的现在。”“ 那就晚饭啊，就定在菲斯特，吃完饭你再陪我们俩逛逛街，只要是月月喜欢的，上场里有的都给他买。” 毛俊哭笑不得，只是点着头。 某城中心医院，老八拎着一堆吃的走进病房。八母的情况好多了，八父看着情绪也稳定了不少。 老八的父亲接过了东西，碎碎叨叨地说：“女人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啊？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得存钱，你得买房，你还得结婚呢。”老八一听这话就觉得心烦，但也不好发作。“我刚问过医生了，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啊，这样，这周末呀，我送你们俩回老家吧。”“那不行啊，我都想好了，这回啊，要不让海丽出点血，我们就不回家。”“哎，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再说一遍啊，婚是我要离的，净身出户是我的意思，跟海丽没关系。”老爸说完了，就急匆匆的要走。 一直没说话的巴姆一下子喊了起来：“你这刚来，怎么又要走啊？”“ 还得回公司上班去。”老爸跟逃难似的走出了病房。经过了医院的停车场，老爸一愣，自己原来那辆车正停在那儿呢。果不其然，海丽正从车里出来，两个人打了个照面，都是面无表情。 海丽先说话：“你跟你爹妈说，这医院啊，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全算我头上。”“ 你怎么来了？”“ 你爸给我打了电话，说是医院这边又该交钱了。”“ 我跟他们说好了，过几天就出院了。”“ 别，还是住踏实了再走，万一落下什么后遗症， 倒霉的还是我。 哎，不是，阿丽，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爸妈当什么人了？ 海丽白了老爸一眼。 老爸想起了什么？哎，那个卖房子的事儿啊，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 我的房子，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知道好赖呀你、啊、 我就这样。海丽说完扭头就走。 老爸憋着一肚子气回到了公司，一进门他就彻底的傻眼了。 童安安正拿着手机站在老爸那些同事中间，笑呵呵地说着，喏，这就是我的微博账号，都粉我一下哈。游戏公司嘛，多半都是男的，平时又都是搞技术的死宅，看到童安安这样的美女，一个个都兴奋得不得了，围着童安安纷纷掏出手机，又是粉微博又是加微信。 虽是春末，天气暖和了不少，但童安安穿的也未免太轻薄了些。她上身是一件镂空的毛衣，里面的黑色的文胸若隐若现，下身就更夸张了，直接穿一件牛仔短裤。老爸惊诧地说，童安安，你在这儿干嘛？一个男同事冲着老爸眨了眨眼睛说，哟，老爸回来了，老爸，这姑娘等你半天喽。 童安安收起手机朝老爸走过来，我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 老爸在众人的侧目中领着童安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童安安开门见山，老爸，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做个简单的租客调查。 调查？ 啊，哦，你说，你在这儿上班，你就真在这儿上班吗？还有，我这不是要雇你当我专用摄影师、修图师吗？我不得先了解一下你的人品和工作能力？ 哼，我看你就是闲的。 开玩笑的。接着童安安从随身的大背包里掏出一个纸袋，喏，给你的。 老爸没有接。什么呀？ 汉堡，给你的。 不用，自己吃吧。 不白吃。童安安又拿出一个资料袋，喏，这里头是我的照片，前段时间拍的，还有一份简历。 你什么意思啊？你上我们这儿找工作来了？ 你们公司不是新开发了一款游戏吗？在找代言人是吧？你呀，帮我把这份简历交给你们公司负责游戏推广的。 你的简历？ 有机会总得试试啊，再说了，咱这不是有熟人吗？ 别别，咱俩不熟，你把你那个汉堡跟照片都收起来，这忙啊我真的帮不了。 八有根，不仗义，不仗义。童安安真就收起了汉堡和资料袋，转身继续说，也行，反正我刚才加了一堆你们公司的人，我找他们帮忙去。 哎哎，你别再添乱了行不行？你这莫名其妙的跑来找我，他们还不定怎么想呢。我问你，是不是把你那个简历跟照片交上去，这事儿就完了？ 童安安一个转身看着老八， 那接下来的事我可不管啊，他们用不用你我说了不算。 我懂的，这不就是想要个机会吗？没选上也不怪你呀、啊。 拿来吧。 童安安把资料袋递给老八，又把汉堡放在桌上，记得吃啊，还是热的呢。 老八皱着眉，只是无奈。方志远把辞职报告交给了何总，何总呢，说了些场面上的话，方志远也只是应和着。这些年他早就见惯了公司里的人来人往，更是明白离了谁，公司都能够一样的运转。交接工作还需要一周， 方志远极力地压制着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五味杂陈。他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听说方志远辞职了，公司上下都有些波动，不时来了几个探听虚实的，方志远一一地应付。如此折腾直到中午，叶枫送了饭和咖啡来，吃完喝完，方志远这才有些回过味儿来，自己真的辞职了。大学一毕业，他就进了启明通信，从一个普通的销售员一路到了总监的位置，被客户拒绝过无数次，在酒桌上也醉倒过无数次。啊，其中的辛酸难以言表啊。 叶枫问道，方总还要咖啡吗？ 以后就别叫我方总了。 啊，习惯了。方总真的要走吗？叶枫问完又觉得自己这话有些多余。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嗯，是打算。方志远暂时好像还没有打算。 方总，我一到公司就在你身边工作，一晃就两年了，你这一走，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方总。叶枫站了起来，朝方志远走去。叶枫穿着修身的鹅黄色衬衣，下边是紧窄包裙，其间的长发似乎刚染了新色，眉眼细长，微微翘起的双唇饱满润泽，叶枫看起来和以前有些不一样，像是化了妆。叶枫离方志远越来越近，方志远一个愣神儿，叶枫便坐在了方志远的腿上。 方志远慌了神儿，叶枫，你这是你。 叶枫紧抱住方志远的脖子，丰满的胸部贴着方志远的鼻尖。方总，我不想你离开。 方志远掰开了叶枫的手，试图把他推开。 叶枫站起，又羞又臊。方总，我只是舍不得你走，我一直喜欢你。方总，如果你就这么离开公司了，那我该怎么办？ 平时有些内向话也不多的叶枫，如今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方志远诧异不已。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87.6。 就这样。 勇敢在一瞬间，奇迹的感觉，像命中注定的未见。